第十二课，我想买毛衣。一，句子。 六十九，天冷了。 七十，我想买件毛衣。 七十一，星期天去怎么样？ 七十二，星期天人太多。 七十三，我看看那件毛衣。 七十四，这件毛衣我可以试试吗？ 七十五，这件毛衣不大也不小。 七十六，好极了。二，绘画。一，天冷了，我想买件毛衣。 我也要买东西，我们什么时候去？ 星期天去怎么样？ 星期天人太多。 那明天下午去吧。二，小姐，我看看那件毛衣。 好。 我可以试试吗？ 您试一下吧。这件太短了。您试试那件。 好，我再试一下。 这件不大也不小。 好极了，我就买这件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我想买毛衣。 二，我看看那件毛衣。 三，这件毛衣不大也不小。扩展。 一，今天的工作很多，我累极了。 二，那个电影不太好，我不想看。 三，请你介绍介绍北京吧。 四，生词。天，冷，想，见，毛衣，怎么样，可以，是，大，小，极了，小姐，短，在，短信，生词，穿，衣服，长，少。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这是张丽英买的毛衣，她穿太小，我穿太大，你试试怎么样？不长也不短，好极了。多少钱？ 不知道，不太贵。 我们去问问丽英，现在她不在，下午再去问吧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第二声加第四声。 邮票，愉快，同志，学院，十月，群众，程度，国际，文化，得到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收音机，着急，几个，寄信，拥挤，勇敢，游泳，不用，